李安求监制，叶世雄编导，亦舒原著，灵岸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姚秀玲、简伟安、卢允贤、莫家驹、丁恩、陈炳球等联合播出。雨花第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而家已经是夜晚九点了，端木先生间房仲未着灯嘅，佢梗系未翻嚟啦。好，等我入去帮佢执下间房至得。等我开灯先。 唔准我开灯、 啊！原来佢喺度。 Cindy。 整间房都一阵酒味，佢梗系又饮醉酒啦。 Cindy，你过嚟，你唔好离开我。 先生，我系阿娟啊，唔系 Cindy 啊。 Cindy，你话嫁俾我，点解？点解你又要同第二个男人好？枉我咁爱你，你竟然对我唔住。我要打死你！ 先生，我是阿娟嚟啊！ 先生，我系咪打到你好痛？你唔好喊。 端木，当你清醒嘅时候，你一定唔会咁样对我。 先生，今晚唔好走。在这里陪我， 我是阿娟，你放开我。 阿娟，你你不是 Cindy， 她已经变了心，她已经离开了我。 你怎样？我是叫张伯过来服侍你。 阿娟，你不要走。 你终于叫回我的名 字，你会不会好像 Cindy 那样离开我？ 不会，我愿意一生一世都服侍你。 阿娟， 端木， 天光噶啦！哎哎哎呀！我头痛，哎呀！寻晚街饮咗好多酒，寻晚我，哎呀，娟，佢，我记得佢寻晚一直喺我身边，咁我哋唔得。我要下去找他。阿娟，为什么你傻了站在我门口？ 没有啊，我想上来叫上你下去吃早餐而已。 不是，你的头发这么乱，又衣衫不整。阿娟，入我间房，我有啲嘢要问你。 冇，我要翻落去啦。 阿娟，我寻晚饮醉酒，你系咪一直喺我身边？你讲，你讲啦。 我冇。 你呃我。 放开我啦！我系你工人阿娟，唔系 Cindy。 阿娟，阿娟。 大妈，阿强几时再落船啊？ 哦，阿娟，点解你会咁样问嘅？ 冇，我忽然之间好想嫁人。既然阿强肯养阿妈，又肯供细佬读书嘅，佢咁嘅条件，嫁得过 啊？哦，阿娟，你终于都谂清楚啦。其实阿强的确是很好的，如果不是我都不会介绍给你啦。他告诉我，自从见过你之后他很喜欢你。我都知道你对他不是很满意，但是感情的事可以慢慢培养的。他还有半个月有落选，在他落选之前大家多点见下面啦。如果是啱的就订婚先咯。不如我同你约佢今晚出嚟见面啦，好唔好啊？ 大妈， 阿娟，我见你今日好似有啲唔妥咁嘅，系咪喺市头度受咗啲咩气啊？ 冇，冇啊， 冇。咁点解你咁伤心嘅？ 我只系唔明，点解人嘅命运？是咁身不由主。 哎呀，阿娟，你想得太多嘢啦。做人最好就唔好想咁多。嗱，好似我咁啊，冇老公又冇仔女，挨咗几十年住家工，老来又无依无靠。如果我再想落去啊，真係喊到一句句啊。但係我而家咪几开心，自食其力。阿娟，你太聪明啦，聪明的女仔会惹好多烦恼噶。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嘢啦，吓、啊。所谓容人自有容人福，你嫁俾阿强，自己就有个家，同佢生儿育女，生活安安稳稳咁咪好咯。阿娟，我睇你今日嘅精神好差咁噃，不如翻去同你侍头讲声，请几日假。翻屋企唞下啦，吓！ 唔使请假啦，因为我就嚟辞工唔做。 哦。 咩话？阿娟，你辞工唔做？ 系 点解？ 因为我想转换下环境。啊，系啊，只要你借俾我嗰5000蚊，喺我走之前，我一定会还翻俾你。 阿娟，点解忽然之间要走？系咪我对你唔好，所以你要走？ 唔系，你对我太好。 咁点解仲要走啫？是不是那晚？那晚我 我要去找张伯啊。 哎，阿娟，你不要走。为什么你要骗我？那晚你明明在我间房里。 是，那晚我见你喝醉酒，那就服侍你咯。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楼了。 你骗我？你一直在我身边。你看看。这条颈链是你的。 为什么我条颈链会在你那里的？ 这条链是在我商床上找到 的。给我。 阿娟，你只是傻女来的。为什么你要在我面前隐瞒这件事？ 是。我真的很傻。我竟然甘心做人哋嘅影子。 阿娟，对唔住，我冇心嘅，我要对你负责。 唔需要，你当时系饮醉酒，系我自己一厢情愿啫。 我要同你结婚。 唔使，呢啲只不过系你良心上嘅责任嚟啫。 点解你咁讲？ 你知唔知当时你同我亲热嘅时候，猛咁嗌住 Cindy 嘅名字？你知唔知我当时嘅感受系点？ 阿娟，阿娟。 阿娟啊，好多谢你呢几日陪我一起行街，又陪我看戏。我回嚟香港咁多次咧，最开心就系呢次噶啦。 听大妈讲，你平时好悭嘅。 系啊。 呢几日要你使咁多钱，我唔好意思啊。 阿娟啊，唔好咁讲啦。最紧要就系你开心，就算使几多钱，我都觉得值得嘅。啊，系啦。你妈妈最近身体点啊？ 哦，医生话佢已经冇咩事啦。不过 咩啊？ 以后唔可以做啲粗重嘢。我已经唔俾佢翻工噶啦，要佢留喺屋企好好地休息一下。 阿娟啊，你真系个孝顺女嚟。 冇法子啦，边个叫我哋咁穷啊？如果我爸爸唔系咁早死，妈妈又犯咗肺病。我而家应该读紧书。 咁你都好过我啊！嗱，你啊虽然死咗爸爸啫，仲有妈妈照顾你。我就惨啦，十几岁又冇咗爸爸妈妈，要靠自己。 咁即系你好惨。 咁都冇办法嘅，一个人系嘛，马死啊落地行嘅啫。为咗生活，我啊做过送外卖，又做过小贩。又翻个工厂做电子工，不过后来咧，我啊识到一班黑社会嘅飞仔，佢哋要听我入会喎， 咁点？ 我唔肯啊，佢哋打咗我一身。后来社会福利处啊派人嚟探我，咁知道我环境之后，就介绍咗我入去航海学校读书。咁毕咗业之后，学校啊派我行船啊，咁一直咪做到而家咯。 哦，啊系咧。行船是不是很闷的？ 咁闷是闷啲嘅，成日对住个海挨风挨浪挨雨，所以我不敢乱使钱，希望储翻个钱，等将来啊组织个小家庭，不再行船，做啲小生意咁啦。 唔怪得知大妈话你好好仔，又唔赌钱，又唔饮酒啦。 阿娟啊！我都知道你哋嘅生活好困难，你打住家工嚟养妈妈，又供个细佬读书，我担心你支持唔住咋。阿娟啊，不如咁啊，你辞咗份工啊，我愿意负担你成家人嘅生活费啊。 我已经辞咗工啦。 吓、啊，真嘅？咁你以后打算点啊？ 我都唔知。 阿娟啊，我啊仲有一个礼拜就落选噶啦，我落咗选之后，你等唔等我翻嚟啊？ 阿强啊， 啊， 我如果我做错咗一件事，你会唔会嫌弃我啊？ 阿娟，你咪咁傻啦，我点会嫌弃你啫？啊，系啦。你又话辞咗份工，点解而家仲要翻去你士头嗰度噶？ 哦，因为阿妈病嘅时候，佢借过5000蚊俾我哋，所以我想做多个几月，夹够5000蚊还翻俾佢啫。 哦，原来系咁啊！你个士头对你哋都几好噶噃，系啦，佢系男人定系女人嚟噶？ 吓 啊？ 哦，系女人嚟嘅。 啊，是女人嚟嘅，啊，系阿娟啊，如果你需要嘅，我可以攞5000蚊出嚟，等你还翻俾你士头，咁你咪唔使再做落去咯。 阿强，多谢你啊。 唉，唔好咁讲啦，阿娟，啊，啊，系啦，到你做嘢嗰度啦，我唔阻你啦，我先走先啦。嗱，我听日攞5000蚊嚟俾你啊，啊，系咁话啦，拜拜。 拜拜。 阿娟啊，你翻嚟啦？ 系啊，张伯。 阿娟啊，点解你咁夜先翻嚟啊？少爷周围咁揾你啊，佢揾你好似有啲紧要事咁噶，你快啲入去睇下佢揾你有咩事啦，吓？ 哦，好啦，唔该你啊。咦，冇人应嘅，佢梗系喺楼上啦。好，等我攞条锁匙出嚟开门先。端木先生，原来你喺度啊！我仲以为你喺楼上添。 系，我系喺楼上，仲睇到你同嗰个男人喺度依依不舍添。 你 阿娟，你话俾我知，你识咗佢几耐？ 你唔需要知道啊！ 你系咪仲嬲我？ 端木先生，请你记住，我只系呢度嘅工人。 阿娟，由你入嚟嗰日开始，我不嬲都冇当你系工人。 系，我知道你对我好好，而且你仲口口声声当我系你妹妹添。正因为你对我太好，我先至唔可以再喺呢度做落去。今日系26号，我做到1号就辞工唔做噶啦。请你找个第二个工人来服侍你吧。 阿娟，为什么说走就走？为什么不给他机会我补偿？ 端木先生，那晚的事就当然我报答你的恩惠了。 对不住，那晚我真的没心。 我知道，因为在你心目中只有何小姐一个。 是，我不否认我爱先田在先，但是现在我、 如果你没什么吩咐的，我回出去了。 阿娟，你不要辞工，给他机会我考虑我们之间的事。 对不住，我不可以再在这里做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就嚟要结婚啦！ 咩话？你要结婚？ 系。 点解你要喊？ 我唔知。张伯，我不做了。 咩话？ 多谢你一直咁照顾我。 哎呀，娟啊，你做得好地地，点解辞工唔做啫？喂，咁系唔系识咗个男仔就嚟结婚咁啊？ 你点知噶？ 系大妈讲俾我知嘅，梗系你嗰个男朋友唔中意你打工定啦，系咪咧？ 我辞工。同佢冇关系噶。 哎呀，娟，你唔使呃我啦。大妈话嗰个男仔啊，追得你好紧要噶。 唔系啊。 唉，拍拖咧就系最甜蜜嘅事嚟。不过啊，难免有啲患得患失噶啦。 张伯，如果我中意一个人，佢仲未知道嘅，我应该点做啊？ 哦，咁你系应该俾佢知道你系爱佢咯。 唔得噶，我唔敢话俾佢知。 诶，你可以大胆啲同佢讲噶嘛。 大胆啲。 系咯， 我冇咁嘅勇气。 你有冇暗示过佢啊？ 都冇啫。 咁嗰个人对你嘅意思系点啊？啊？ 佢，我唔知啊。 哎呀，咁岂不是单恋？ 或者系咧？ 哎，咁就惨啦！点解你唔同佢讲先得噶？ 因为我哋嘅身份相差太远啦。而佢爱嘅亦都唔系我。 唉，你爱佢而佢又唔爱你，咁系最痛苦嘅。 不过 如果我嫁俾一个佢爱我而我唔爱佢嘅人，系咪好蠢啊？ 阿娟，你梗系睇啦嗰啲妇女杂志多，讲到啲爱情咁复杂定啦。唉，你系个咁好嘅女仔，我知你将来咧一定会嫁到一个好老公嘅。 张伯啊， 嗯， 我走咗之后，请同我向端木先生讲声，我好多谢佢嘅好意，我会永远都记得佢。 点解你唔亲口同佢讲啫？ 我最近好忙啊，成日都要翻屋企，唔知有冇机会同佢讲呢？ 咁好啦好啦，我见到佢就同你讲声啦。 仲有啊，你叫端木先生以后唔好饮咁多酒啦。 唉，阿娟啊，自从你嚟咗呢度做嘢之后，我觉得你成个人都变咗。你初嚟嗰阵时咧，个人好开朗、好活泼嘅，最近就变到密密实实，唔多出声咁。 系，我都觉得自己长大咗。呢种生活系好容易令人哋老。呢个世界太唔公平 了。系阿娟，你同阿强结咗婚之后，就可以过翻啲舒服嘅日子啦。 啊，系阿娟啊，我喺香港嗰边啊揾到层楼，等你同埋你阿妈同埋细佬一齐住。我出咗海之后咧，你哋大家有个照应啊嘛，咁你又唔使咁寂寞啦。 阿强，你对我哋真系好啦。 阿娟啊，你放心啦，我呢一世都对你哋咁好嘅。 阿强啊，将来你哋有咗细路仔，咁就算你落咗船，阿娟都唔会觉得寂寞噶啦。 系阿娟啊，我今次落船系行东南亚嘅，两个月到就翻嚟噶啦。到时我哋就结婚啦，嗬？ 咁咪啱咯，趁你落咗船，我同大妈咧就帮你哋筹备结婚摆酒嘅嘢，咁到你翻嚟嗰阵就可以马上举行婚礼啦嘛。啊，系啊，娟啊，你今日有冇攞翻嗰5000蚊俾你个侍头啊？ 我叫大妈帮我攞翻俾佢。 哎呀，乜你做人咁冇搭讪嘅啫？你个侍头对我哋咁好，临走都唔亲自多谢声人哋啊！ 阿娟啊，你做咩啊？你冇钱嘛？点解唔出声啊？ 冇，我喺度谂紧我哋结婚啲嘢啫嘛。我听人哋讲过，爱同被爱都系困难嘅。不过，假如俾人爱而自己唔知道，都算系一种幸福嘅话，咁端木先生应该系一个幸福嘅人。系，我最关心嘅就系佢嘅幸福，或者到我老咗嘅时候，我会谂翻起自己后生时候曾经真真正正爱过一个人，虽然我冇可能向佢表达心意，但系我冇后悔我曾经付出过嘅感情。 雨花第五回大结局现在已经播放完毕。